好，FGO 年度總結第二部分限定活動篇。上一次咧就講到漫畫美國開拓史啊，即係用烏泥定係麻薯整砌開就砌個砌個誒砌個蟲子出嚟嗰個咁嘅嘢。呢、這個就唔好講啦，呢個啲嘢 嚇，呢、這個惡搞嚇。 上次講完一個最好用一星，因為最、 okay. 因為寶具兩秒。 最快宝具 系啊，最快宝具啊，大、 okay, 佬 最快宝最快宝具。 我发觉呢个游戏啲一星系好恶嘅，其实都 系啦。嗱，诶，战牛哥啦， 阿大英雄可以一爆啦，一只杀四，一次杀四只英灵。 大英雄啦，牛哥啦，阿巴人啦，而家咁样三个超好用噶。 系咯，自爆攻，如果你俾佢半十咗咧，佢会唔死？佢系咪佢都会死喎？佢 会死，但系佢会保你5000 HP 咯。 嗯，仲有斯巴克斯咧。是好用的一星，一星是攞嚟打周回的，好用咁星的，有时一星用嚟啲宝具速度好快， 因为懒得搞，所以反而更加好。 系优点嘅优点啊， 优点嚟嘅。嗱，首先就是活动泳装的大赛车，伊斯塔布2017。 吓，伊斯塔布啊。 今次玩四组六组啊。六 嗰种叫咩 Canon 咩 六组大赛车 Canon 波式嘅赛车啊， 系咯，系咪？你支持六代，咁就即系支持赢咗。如果佢六代跑出咗，就又多啲 bonus 分嗰种啦。 系啊， 即系赛车竟然冇赛车竟然冇阿 Lancer， 真系可惜。 全女班 跑 Lancer 赛跑， 反正都冇赛，反正冇转弯，今次唔惊，一转弯就死 Q 咗啊嘛。 系啦，六代包括咗由阿 弗兰， 唔系，首先就系听假嚟录，通称 阿听假系啊， 系啦，因为佢好似冇出现 白色， 泳装嚟录，泳装嚟同埋Mador泳装 Mador 版嘅黑傻 吓 一对啦，跟住就系弗兰同埋 M 教授，泳装弗兰 M 教授，跟住就泳装跟住咧就泳装嘅赖光同埋三藏本嚟泳装唔使讲，跟住就系嗰两，跟住就系公职海伦娜同埋嗰两， 你觉得马宝 自由电啦，通称自由电啦，跟住第六天魔 王奥利森啊嘛， 系啦， 电击马宝啊， 电击马宝咯， 咦，佢个同组啊，同阿迪斯拉， 系啊， 佢一组三人行嚟噶， 海伦娜佢同 到 冤 家 竟 然一齐， 唔系海伦娜系负责调和嘅， 跟住就系，跟住咧就系第六泳装嘅第六天魔王，海边第六天魔王啦， 系啊， 同埋阿女主角 X， 最后咧就系。黑肉二人組，東波同埋你，喂， 李克托， 你唔係， 係咪笠住？係咪笠住？ 梅傑特大人， 係啊，梅傑特係咯， 係冇錯， 咁係梅傑特，咁我唔係， 唔係嗰個梅傑特大人係本作最奇嘅，最想抽個先，但抽唔到， 係，唔係啊？你見佢 笠住笠住件 佢塊布正好多嘅塊布， 係笠咗仲靚，正過正過笠， 係大家因為依個笠咗之後，大家 係啊，即係唯一唔使體育嘅角色嚟， 係啊，即 係 個人， 你我睇我冇興趣， 呢張咧因為佢舊啲入邊嘢，但係今次咧就因為佢六條線啦。就睇出嘅，每一節咧都有唔同人寫噶，每一節每個別章咧都係出都係由唔同人寫嘅，即係話六天魔王咧有一出經驗值嚟嘅，跟住有啲窿出，有個水奶，有個就係有嘅陰影光，咁就輪流睇，你睇好易睇到佢分別嘅，因為每人寫一段，前半部後半句咧，我懷疑好似係後半段好似應該係阿蘑菇寫翻嘅，前半一就大賽車啦，好啦。賽完啦，跟住就跌咗個大監獄裏，因為咧跌咗大監獄裏面，俾阿 梅芙出場， 梅芙捉咗，咁佢咧就逃獄出嚟，攞住匙羹挖窿挖出嚟，然後最後嘅大手令就係伊斯塔目標想做天之導牛啊 ，Mark Two， 就成個故仔就係因為阿伊斯塔成日俾阿金閃笑佢冇用，所以佢要整翻復活只天之牛。就利用嗰六個賽車就喺畫魔法陣，好啦，牛附咗，但係佢唔知點控制，結果大步走，最後就喺眾人合力之下打咗只天之紅牛 battle， 然後咧阿伊斯塔咧就同主角簽咗同一合約，當係賠罪。 簡單嚟講就係老馬啦，總之佢又老馬咧。 伊斯塔老馬呢個係宿命嚟嘅，不論技能又好，角色又好，老馬係宿命。 殘念 係。佢攻擊啊，技三已經老馬啦，因為佢技三嗰個能係即係個彎之後用啊嘛。如果一個彎之後你個技能配得唔好嘅話咧，就嘥咗。而騎職咧， 都過一彎嗰啲都好難用 嘅。而騎職咧，佢技三咧用咗之後咧會有麻痹嘅一回合，即係話技能老馬係宿命。 依個活動其實依個活動其實最主要就係泳裝賴光。 都唔係 噶，哇！嗱你唔好你唔好齋睇技能啊！好多人其實中唔同嘅屬性喺依個泳裝抽過，係 啊， 即係阿女兒負啦，阿女兒負啦，係冇得輸啊，大佬！ 哇！佢 M 教徒兩個加值， 即係佢兩個根本就閃到爆啊，大佬！你兩負兩爺兩爺孫啊！ 如果講劇情嘅話，其實我覺得麻麻地，同埋咧啲。嗰啲關卡其實都好難打，尤其是前半啊，啲嗰啲，你諗下連卒仔都幾萬血，你諗下就算你諗下你打特你諗下你就算打二點一都唔會第一。都個打個關你都唔會第一關一開始就同你嚟二三萬去噶， 唔係佢又好衰嘅就係佢一日預咗你有禮裝咧， 特效卡預咗有特效卡， 預有特效卡同埋你即係搞到你變咗你補具唔可以補一啦，你補一 係 唔夠曬。 同埋啱嗰段時間係應該咁講就係嗰段時間就係FGO最近一次最大鑊嘅事，即係反唔穩定啦，啲設定有問題啦，其他嘢總之係你咁撇嘅個暑假係。俾你坐得最多，又開時間你開唔到， 所以下半啲敵人啲血即刻都減翻啦。 啲同埋傷害又唔穩定啦，又唔見卡，諸如此類。總之就係你咁屁啊！嗰段時間係 唔係我識我嗰陣時我啲 friend 有幾個都係啲禮裝唔見曬咯。 哇！ 你諗下，如果你嗰扎禮裝唔見曬，你會點？ 喊啊！大佬真係喊啊！你賠上嗱啲禮裝有時啲咩寶石翁啊、型三零嗰啲點賠咗俾我啊？ 你唔好話啦，仲有啲限定禮裝。 佢唔止型三零、六零、九零都嚟啊，三張啊， 係啊，就好，所以好大鑊嘅嗰時，嗰陣時係最咩鬧最緊要嘅咯，即係最慘烈啊！因為係印象中好似自從萬聖節之後，第一次萬聖節好少有咁大混亂嘅情況啦。 係啊， 即係之後其他因為換咗雙法之後咧，係相對穩定咗嘅。但唔知點解突然間嗰段時間又瀨嘢喎，突然間砰砰瀨曬嘢喎。 唔係可能就係因為即係暑假最大event，暑假啲人放暑假啦嘛，放暑假咪多人玩咯，你可以慢慢煲，又唔使翻學，又唔使成。同埋可能因為夏天咧，所以啲 server 熱啊，所以特別容易出事啊。呢個物理上 真嘅有可能嘅，又電力又唔夠啲機卡嘢啦，因為一陣間聽人扯啊嘛。其實相對講算好嘅，因為始終 FGO 佢本身。佢比較唔係太過枯嘅時間嘅手遊，即係相比其他手嚟講咧 ，FGO 係可以，你可以 打 你要星期六日兩日衝嘅所有劇情，其他時間可以擺喺每日 log in。 不過你調翻轉，你講得唔好，即係調翻轉呢個唔好嘅地方嚟，我覺得係，即係有啲你限定嘅時間，即係打 Vader 嗰類嗰啲，你要真係嗰個時間報，如果唔係你過咗時間，你要追係。麻煩嘅， 但係佢相對嚟講，佢喂點講咧？就係其實食蘋果啫嘛，好多都係。即係有啲人咪講咯，就係我得星期六日得閒，唔緊要食蘋果咯。明白？如果你平正常嚟講咧，佢活動咧係理論上係唔使食蘋果嘅。咁你先食蘋果就咩？就係我得星期六日得閒啫嘛。好， 一日衝曬去咯。 我衝曬去之後，其他你可以唔使理佢噶啦。成日有好多都係咁樣嘅。EFGO 好處啊嘛，你可以玩幾隻手遊。 咁困身咯，咁啊 困身咯。因為其他你講咗你自己玩其他手遊都知啦，一有活動嘅話咧。你根本就每兩個鐘頭又要打，咁就困住嘅時間啊！ 不過我希望佢即係如果之後你話復刻又好咩都好，我希望可以改善翻，因為佢2017年嗰個泳裝活動咧，即係我係玩到辛苦，係啦，又有泥，又有即係有火山啦，又有城啦，跟住呢啲角的血又高啦，咁樣樣，我希望佢可以改善翻啲啦。 嗱，俾個抽瀨光補耳啊！因為瀨光係超強嘅，強到我咧係補瀨光。 槍嚟講好好用咯。 唔係，佢直情我暫時講佢排名排喺槍湖之後第二嘅啦。 係啊， 佢同佢四星兩。 你單槍都冇乜幾隻嘅啦，其實都。你 好簡單， 你差唔多 Akindo 基本上。 唔係 Akindo 好唔同佢比嘅，嗰間就係產星唔係雜星產星爆星。一個人就有三咩功能？ 係佢咪等於即係你唔可以話等於 打三百嘅阿爾退亞咯，打三百阿爾退亞咯。 嗯， 阿爾退亞， 佢似蘭斯洛，佢同四星蘭斯洛一樣，佢 啊係啊係啊， 佢短時間裏平平均佢散曬嗰種嚟㗎。係 啊 係 啊， 用過一次之後，你發現到你唔需要佢，用完之後就係我原來咁樣，我突然間 唔係咁，我通常係同佢搭配阿爾退亞嘅即係。阿魯塔，即係槍 嗰個黑色。哦，泳裝，你係泳裝。 夏雨啊， 哦，夏雨上 下。夏雨啊，夏雨打三啊嘛，佢打一啊嘛，啱好兩邊互補咯。 不過冇夏雨啦，我因為我自己 啱啱好，大家都係個屬性一樣，都係雜星。雜星。 夏雨你咪等，如果佢再有送呢個四星嗰陣，你咪可以。 係啊，夏雨好用噶，夏雨都。 因為四星我用咗冇。 啱啱佢兩隻基本上覆 cover 曬嘅。 嗱，之後嗱，順便講埋一件講嘅啦。之後咧就一千萬定係1200萬送四星啊嘛。就唔算一隻四星啊嘛， 自揀自選四星， 我揀咗武則天，因為我預警我抽唔到武則天嘅。 冇，反而我揀咗蝙蝠咯嗰時，因為嗰時未有。 嗰陣時睇先啦，1100万 download。 一千二百零一千八万，总之系送四星嘅。你送咗边个啊？你预咗？ 我自己，因为我嗰阵时冇，我所以我拣咗术闪嘅。 哦，阿阎王闪 系啦，阎王闪。 术闪， 老孙咧有冇拣？ 尼禄。 哦， 啊系啊，尼禄，尼禄啊，红色尼禄 系红系四系尼禄， 正尼禄啊。 即系因为嗰个要故事抽噶嘛。 唔系，其实尼禄有好处就系佢三套夕阳咧，你三六日咧打阵间讲尼禄仔咧，好重要嘅。 Okay. 好啦，跟住就系一年一度冇乜嘅剧情，又越嚟越有剧情嘅尼禄制，今年终于俾翻真正剧情阿布雷希德啦，一之前咪喺度莫名其妙咗出嚟，今年终于俾翻剧情佢，咁佢又控制咗主角，等主角以为佢马修咁计较一大轮嘢啦，就终于解开咗阿布雷希德嘅唔算心结啦，总之嗰啲执念啦，正式加入，不过呢个唔重要嘅，剧情重要就系 布雷希德加入啊。 系啦，重要就係尼禄制。首先就係復刻啦，因為自從你有咗阿福爾摩斯之後咧，舊年嘅尼禄制咧完全唔係問題。首先就係舊年嘅尼禄制最麻煩，其中一個就係阿陳家飛， 陳家飛揀硬 十倍防禦啊嘛。但係福爾摩斯嘅寶具開咗之後，所有咩強化防禦全冇曬，咁佢二萬 HP 就得翻二萬 HP， 一 KO 咗佢。跟住對住阿海叔，而家仲要驚海叔，有阿 BB 吉你吉一吉落去，一執吉落去，吉兩三嘢死曬啦。係二，唯一比較仲係麻煩打就係最後演武，即係最後一戰。 金閃閃啊！ 都仲係難打嘅，唔係金閃閃係啦，好衰嘅金閃閃咧，佢唔知 你唔可以破功，你破功仲麻煩。 但係金閃閃今次佢又唔知教就調教過嘅，同舊年唔同，第一次出復刻唔同嘅。 佢預咗你有啲強中更強嘅角色啊嘛。 當我玩時，喂，等先，我上次玩冇咁難，我仲當時喺討論區同人拗，啲人話寫人都話冇改過，跟住啲人上晝仲喺 Facebook 喺個討論區話冇改難，你知冇改到啊，跟住下半場跟住改易咗。我都話改難咗㗎啦，因為之前咧佢淨係佢咧就咩，因為就前面嗰三個所謂 MP 變，所謂 MP 變零，但今次就連後面都變零。而家就全一係嗱後面咧，後面唔即係你後排咧係唔受影響嘅，即係唔會減功力嘅咩？咁而前後排都減埋，難唔難得好多？ 但係頭先四星送嗰度更正翻啦，係1000万 download 嘅 噃，1000万，記錯咗。 係啦，就所有呢個故事同埋呢個即係總之所有卡池入邊可以抽嘅四星，咁你就可以揀一隻。 基本上都幾多選擇嘅，其實 多選擇，有 即係又唔係話淨係夾俾舊角色你咁樣。 有都有幾個熱門啦，都有幾個。 唔係好啱就係 B 叔特咯。如果你即係劍蘭啦，即係我唔係 劍蘭啦，劍蘭啦 ，B 叔啦，呢幾個係熱門嚟㗎。 黑槍咯， 係咯。 即係正路，其實除非你真係抽得好齊，如果唔係，其實你一定有嘢揀到。 係啊，係啊。 嗯。 嗱，咁好啦，即係打咁打完舊咧就復刻啦。正中意打完復刻咧就。終於就開始尼禄制嘅第一最新戰，首先一開頭好似係打阿拉岑嘅，第一關係，哇！阿拉岑撲街咯， 冇眼復活啊！阿拉岑， 唔係復冇五次，嗱打佢五次，佢會用佢開咗無力貫通嘅史泰Stella，每開次復活一次，都復咗三次之後，佢會自己掛一次吉星再嚟多次，跟第五次佢先死。正功法啦，我唔講啲邪，我唔講啲挑戰高難度，即係例如用牛狗哥啊，或者狂達防禦去擋咧。正常就係咩？用根性，佢轟一次復活，轟第二次再復活，轟第三次復活，即係總之就係同佢鬥命硬。依、這個咧就係正常打法嚟嘅，依、這個就係、是、唔正常有當用完嘅方法就最簡單打法就係咩？天之衣，即係思路裏面啊，艾莉太太。因為太太寶具咧用咗之後咧，全隊會掛一次更新，會掛一次復活嘅。 哦，阿聖杯 係啦， 係啦，睇下佢開得切啦，定你四先啊？ 係啦，一句掛，你掛一復活嘅話咧，就簡單好多，唔使煩嘅。跟住第二跟差唔多就係你只要捱過去啫嘛。講真，你如果你三藍，如果你藍卡隊嘅話，再加埋藍卡隊，再加埋啲寶石翁或者係未由禮莊呢類，講真要你三槍內回充滿 MP 俾佢開，俾佢用一次符有幾難啫？唔難噶。好啦，跟住第二 part 就跟住咧就打下筋肉 boy 啦，之後打黑絲。 OK， 依個係幾陰毒嘅，佢係陰毒嘅就係 佢話用六級打佢，佢回 HP， 佢不斷補 HP， 但用六級打佢咧回 HP 用得回得慢啲。但係咧，我經但正常嚟講咧，即係正常正攻法啊，都係嗰句，你係點打都係唔夠佢回 HP 回得快嘅。佢絕對快過攻擊，即係如果諗住用六級，即係用六級隊打佢嘅話咧，打手要打佢唔死嘅。依個係最攞命嘅嘢。好啦，跟住就係、是、但係因為唔係之前跟住咩？但系自己阿筋肉 boy 就系最简单就喂头先讲咗啊，然后第四嗱阿拉什系第三关嚟嘅，第一关先系筋肉 boy， 筋肉 boy 对佢个简单方法就系挂咗攻嘅加200%嘅礼装，二姐出场，二姐特攻一战搞落去80万，第二战60万，第三战56万，三战搞掂，完全唔使用脑。跟呢脚系我觉得哇！即系我即系又再一次见识到二姐嗰啲变态暴力，一战搞掂。跟住第二关系边个睇下先？揾快招，天魔机不衰，天魔机啊！哦，系啊，凌玉前咧就不断改嗰啲佢个嗰啲属性啊。Wing 佢就话好似 Wingdom 嘅，唔系 Wingdom 嘅，唔知系有时机计到嘅，其实系睇嚟疑似 Wingdom， 其实就唔系 Wingdom。跟住第四，跟住睇先。第三关阿神啦，第四关就是黑白兄弟，记住一定要打咗阿周华先，即系如果打咗你大家就先阿周华会狂攻，阿周华会狂攻你嘅，先杀阿即系关就系杀咗阿周华先杀加尔纳咧，就简单好多嘅。跟住就好咯，最后晚餐你老母咯，打文西，呢个系开始 就最后晚餐。 我屌佢老尾，真系讲咗啦到，佢系咁出嘢，佢又系佢系咁用啲佢系咁出啲怪兽去阻你，跟住系咁用佢，同埋最惨嘅系咩？ 咦，系、哦，想问一下呢、這个咩啊？嗰、那个死啊！嗰、那个死啊！岸田中喺边度出现嘅？岸田咩路嗰个？ 岸田Melu 好似我咪讲系嗰岸田Melu版嘅文西喺赛车， 我赛车嚟嘅，即系叫大家问文西，我突然间谂起呢个梗， 打十二个文西就吉十二只怪兽，最惨就最后嗰样嘢咧系嗰啲大型怪兽一打全队嘅， okay。 而更大镬就系咩咧？当佢打咗一条血之后，佢系咁用星之开拓者，即系话系咁无敌贯通， 无敌贯通， 即系我即系 你无能冇用啦。咁你讲 冇又冇用啦，精神冇用啦。 系 当然啦，你亦都搏佢嗱，对付方法就系、是、正呢个系比较多人用到方法就系、是。总之佢用咗星之开拓者，唔好俾用宝具，封佢用减咩又好，用复有咩好。 加尔纳啊，仲边个？ 减 月神啦、 啊，月神啦、啊，加尔纳啦，孔明啦、啊、啲。 孔明系。 总之系冇俾用宝具，吸血又好，仲有总之挨过星之开拓者，有机会挨，但系咧。有機會啊！根據今日唔得閒要翻工嘅超監講法就係、是，佢星之學者連發到你係，你冇辦法啦，完全嗰只 嗰套紅色 係啦，我係試過捱過咗嘅，即係捱到一次就係、是、一見到一次，咦冇用星之學者喎，得你放，因為我留翻梅林一個用，留翻梅林我特登留下梅林嗰個技藝頂住佢就係、是、等一刻啊嘛，因為你唔因為精德用唔到啊，你唔夠時間嘅。係 啊係啊， 要精德得嘅，你精德充滿咗MP 等佢黑用咯。 好難噶，你咁短時間。 好難啊，係靠運氣嘅。喺運氣撞啱就係佢冇用精德開拓者，嗰刻俾佢用寶具。好在就係佢冇咁賤，佢一滿氣通常一滿氣咧，第一個動作一定用寶具嘅電腦，佢唔會咁賤地用完精德就用寶具，唔係我死俾佢睇噶啦。依、這個啊超監又打到喊嘅又係。跟住下一 part 就系阿爷俗称爷爷啦，山之翁。山呢个咧就系佢系咁出八鬼，系咁成一堆阿山去撩你。爷爷会专打第一个嘅，佢会锁死第一个打嘅。同埋佢嘅攻基本攻，佢最惨就咩？爷爷嘅基本攻击有极高即死属性。对佢唔系佢宝具有即死属性好高啊！ 宝具 唔系宝具咁咩？對佢方法就係、是、 高斯天使好強， 係喎好確噶。而咧本作裏面有一個角色有幾個，我唔敢話係唯一個啦，但係佢應我所知咧，佢嘅即死率係無限接近零。 嚇 BB 揾 B 擺度，等 BB 捱佢嘅高斯天使。即係只要 BB 唔俾斬死嘅話咧 ，BB 係即係總之佢扣唔扣死佢嘅話咧 ，BB 係唔怕即死嘅。就用呢方法捱阿爺爺攻擊。就捱到嘅，呢、這個係捱到嘅。 跟住好啦，然後最後跟住反而又啲咩即係成堆人一齊圍咧，就反而嗰個簡單喎。依、这個唔係依個亦都唔難，最難就係咩？復刻咗2016年嗰未改難，即係未改易嘅最終演武，即係話如果殺錯一個角色嘅話咧，佢阿尼六係會無限復活嘅。嗰、那個嗰撲街系統，嗰、那個都打唔過，因為一定中曬啦。同埋今次話到明嘅，今次系統尼六制咧。你不可以對中有相同角色，即是話雙孔雙門人戰術不得。我就好啲，因為嗰時我唔係好啲嘅，嗰時我嗰時有孔有梅林冇阿徵德啊，都打得好辛苦都。一出啲騎嘢咧，你就死曬㗎啦，係咪？啲無力觀眾太多啊！你要真係話，咁你要真係無力觀眾大平賣嘅，抽個少怪。 咁咩嘛？你嗰邊當無敵啊嘛？咁我咪開無力觀眾咯。咁正常 啦、 啊，我就係知道我玩到爆粗，跟住冇過嗰啲冇 啊！你要靠更正噶啦，基本上如果你咁情況嘅話， 係靠更正噶啦，唔係靠更正都話有時更正過唔到嘅，過唔到嘅。 係啊，唔係即係嗰個復復嗰個啊， 係最難係最麻煩都係爺爺同埋文西啊嘛，打70-80彎嗰時，因為爺爺咧唔知捱33彎咧，佢同伴死曬之後咧，佢就唔會再掛啲強掛特殊效果咁樣咧，就好捱啲。問題就係你捱佢100，佢打100個啊！幾多結果就我睇翻資料。 30個啫嘛，一個。 唔係好似係得卅個，好似佢係 卅幾個啫嘛，好似 打卅幾個，但係佢捱咗卅幾個。 唔係佢每死一個會有特殊效果噶嘛？ 係啊，你捱咗捱卅幾個咯。 係啊，因為你揾下獅子打佢咯，啊獅太我就唔記得。 係咯， 你先破佢功咯，係啊。 唔係嗰個。唔係嗰個，阿、爺爺係 另 一個爺爺，更麻煩。爺爺更麻煩嗰個嘢，爺爺係更麻煩嘅。佢每寫一個又加佢怪強下嗰啲其他嘢，好麻煩嘅。爺爺係。然後好啦，跟住就係傳說中嘅史上最大違章建築——基路城大決戰。 黐線嘅， 首先係城堡。 你可以咁下年，我可唔可以下年去再加啲咩城堡？ 冇啦，冇得再掛噶啦上面。嗱，首先就係阿龍娘嘅取得城啦。然后上面插咗金字塔， 倒得个倒挂金字塔。 然后上面再搭咗基路城， 系 金字 塔啤咗声嘅啫。 然后最上面仲有个机械龙娘巨大版， 吓系啊，哥斯拉机械哥斯拉 系咯，吓成日都玩恶搞哥斯拉嘅， 吓仲有两只咩？一只一号一二号， 系啊，一定复刻嘅，因为佢话到明嘅，只能够拣一只。喺活动里面你可以拣，佢有两个版本嘅，其实两个一模一样嘅，冇分别嘅。 不过 二号靓仔啲 嘅， 基本上。 一号 机 就系咯，一号机二号机咯。 两个啲配音都有，两个配音都 唔同噶。 一个热情系一个冷， 冷噶嘛，系啊系啊。 据大家乌龙尾讲嘅话就系、是，即使声优，即使系佢，唔该你都玩下一次啦，只系拣一个啫。因为佢又明问过，喂，我系配音，我可唔可以拣多个咧？唔得。 你冇咁嘅特權， 大狗小姐，你都係只能揀一個啫，因為佢講嘅係， 唔係其實技能都一樣嘅， 一樣嘅，但係好過，但係佢第一個佢係少數送嘅another ego 咯 ，another ego 第一個送， 好似唯一一隻送嘅， 唯一啫， 唔係好惡啊，因為佢第一句唯一佢送， 上咗三 buster， 同埋三紅卡， 三紅卡你掛梅林，基本上上三色都基本上搞掂 佢，佢超惡嘅佢係。一个由当你缺你冇你抽诶 CC 活动抽唔到嗰三个嘅话咧，你而家一定靠佢噶啦。 冇啊！你尤其是你 caster， 你失三状态打单嘅啫嘛，其实基本上咁你咪可以你要打assist 嗰阵时咪可以用佢顶三状咯。 嗯，系啊，又系最麻烦，因为冇单。 系啊，单 caster 好难有嘅。 咁重点佢系单体红宝具。 系啊，所以话咪基本上上三色咪食晒咯。 至 於仲要依家多咗個科羅又可以靠佢食。 至於勁暴機就我覺得等佢強化，我覺得依個角色係等強化先復活嘅，即係太過，因為太 我覺得佢強化機會好細咯，因為佢係綠卡，佢係綠魔房啊嘛。 唔係應該 唔係嗱，即係嗱，一係咧你就話魔聖菩薩。咁佢就可以一開寶具，咁佢可以三個角色50% 三回魔防。但如果唔係咧，你如果就咁平時用咧，就30% 嘅啫。講實在，如果用咧，就真係算法啦。 睇你點強化啦，嗱，每咪話佢寶具再三回入每回入中十星咧。 即係其實佢綠卡始終依家都係得 德啊、刑部機啊、武則天呢啲真係叫做可以攞上 嚟。其實我覺得你送魔房唔緊要，但係問題係咧，佢即係當你另外嗰兩隻，即係譚媽媽同埋阿梅林，即係當佢哋兩個啲技都咁多元化嘅時候，一個就即係阿梅林就唔使講啦，就算你話阿孔明啊，或者係啊唔係唔係，即係阿譚媽媽咁樣，但譚媽媽佢。即係佢係寶具跟 MP 嘛，但起碼佢可以，但係佢嘅 MP 都係遠遠超過阿刑部機咯，因為刑部機佢幫人加 MP 係加最盡都係加20嘅啫，如果你個技唔練嘅，佢仲要淨係加得11個角色喎。 咪變十，如果佢將長兵全隊加20嘅話，就長好多嘅。不過只要算啦，依個唔關，依個就等佢試咗點諗啦。反正呢部機係純粹係你攤係嘅角色嘅啫，佢係唔係角色雖然好唔好用。但系佢角色好玩， 玩就 好 玩，好 近咯，好多近咯，佢系佢招化佢呼完美利角色，再加上好多近。 嗯， 好啦，跟住就系圣诞节啦，最等于万众期待咗成年嘅命府圣诞节，就系、是送艾雷基加啦，五星追实装啦。 写就原则上就应该系阿提拉做主角嘅，咁但系实际上啲故事其实都系去晒呢个窗帘身上啦。 咁正常啦，因为佢 独清嘅窗帘身上。 系咯， 蘑菇写噶嘛。 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佢嗱讲到明先，首先讲清楚先就系、是，虽然佢摆咗成年，但系喺故事喺冥界里面咧，其实嗰几日嘅啫。佢嘅设定时间就喺第七章同埋圣诞节之同埋所罗门同埋最终章之间。時間錯，即係冥界現實時間錯字咗，咁結果就一年後先發現，一年後先搞，佢翻一年前就埋咗唔少伏筆嘅，即係話嗰個騎鏈裏面嗰巨大 ATM 機啲嘢伏筆都包埋嘅，咁就同埋最緊不過重要就係難得有一個送工嘅阿提拉咯。 但係工嚟講，佢個用法似 caster 類多啲咯，其實係。 或者有能得咩啊嘛？ 系啊系啊，但系佢系补 M 帮人补 MP 加强加宝具，系啊。 同埋就算唔计呢啲，佢自己单体输出都好优秀嘅。 但系攻 太劲，好 系好 强劲啊！其实佢 你我除咗阿小黑之外，基本上佢都够用。你冇小黑， 依个都唔重要。 系啊，你冇小黑用佢都可以嘅。其实 不过依个都唔重要，最重要就系能登。哇！依个系佢东出讲话阿蘑菇话喂。東出啊！能登寶具攻下其他啲片仲要好老喎，睇唔睇啊？跟住睇完之後，等先，唔係朕即係不得拉朕，我朕係要睇攻下提拉阿提拉嘅拉寶具，唔係睇能登聲音喎，能登使用魔聲喎，仲要講下咩？佢玩緊第二大冒險嗰個梗啊嘛，不得拉嘛，係 咯。呢套都其實滲咗少少 Excalia 嘅啃啦，不過冇玩其實都唔知道，亦都唔緊要。總之就係蘭登好命咧。 哇！佢話咩話啫？咩話真係冇命。 啊，同埋有呢、這個咩玩呢、這個阿 Dancigo 嗰個咩？ 哦， 嗰個啃啊！ 原來如此啦，原來如此啦 ，Dancigo 佢依個玩咗原來如此烏魯克，我搞機動戰艦大王虎子， oh. 笑碌咗喺度佢又係。 你仲要揾術閃嚟講啊嘛？ 即係關小關，我笑昏化啦嘛，真 係。即係仲有另外就係槍林，即係槍林，因為佢設定就係佢召喚咗過嚟之後咧，跟住然後我再望翻個主線，你好似嚟咗一日，你就要翻翻去喎。你 即係呢個俾同人玩咧，最緊要就係嚟咗之後，真係就強制遣返。係。即系惨无人道， 即系惨无人道。我等咗你咁耐，又翻去啦你。 即系之后就去到圣诞，因为圣诞节活动之后一跳到第二张嘴啊嘛。 系啊，嗰时你就 第二日 系啊，第二日你就唔该拜拜翻去啦你。 话都明，第二日所有英灵遣返啊嘛。 系啊， 惨无人道，小鹿咗喺度呢度就系。不过枪林就好过攻林，我咧相对好过攻林，但系佢难用都系难用嘅，其实都系。但系嗰个药啊，最紧攻击药。 攻擊力嘅，但係佢啲技好恐怖咯。 因為佢話法，如果冇技嘅話咧，更加唔使用。佢有技先，應該咁講。 buff 好犀利，好似 唔係佢靠 buff 嘅啫，佢唔 buff 嘅用唔掂啊。即係就算有 buff 嘅話，其實攻擊都唔 buff 咗，都唔係好勁嘅啫。 但係如果你問我，我真係會中意槍林多啲。 白佢白，因為點樣就槍林白食低啊。 槍林大小姐啊嘛。 H 佢 H 林啊嘛。 即係槍林比較討好啊，大佬。 佢設定係 H 林嚟嘅，槍林係 H 嗰個。 唔係，佢係 extra lean 嘅樣子，咁但係佢嘅內在性格其實就唔係好 lean 嘅，佢嘅內在性格其實唔係好 lean 嘅啫。佢係大小姐啦，即係雖然阿蘑菇都話佢阿 lean 大小姐嗰部分咁樣，但係相對於 公廉 即係伊西斯啊。 伊斯坦 ，相比伊斯坦，佢系真系好好多，即系同埋佢第七章又加分劲啦，今次佢个故事又加分劲啦， 系啊，系就系冇，即系呢个冥界之花， 即系有自我牺牲啊嗰啲，你真系冇呢啲个真系冇得劲啊！即系就算你话阿蘑菇佢个故事侧重得唔得，但系你冇办法，佢真系好杀性。 因為半米英雄人，就算第一章嚟講，阿雷基加勒都搶起過佢啦。不過呢個就之前講過啦，第一章。好啦，跟住就係講埋啦，即係其實都算頗依一個新角色嘅體驗不算疲長嘅，就係角色不齋，都算頗長嘅，成四節咁滯，少啲小故仔咁樣。 係啊，小故仔咯。 係啊，咁角色不齋出場啦，正式登場，大家以為又係聖傳，原來唔係聖傳，角色不齋。是他和他老豆二合为一的筆名，他老豆就是那隻章魚。 哇，你不要說那時一出來的時候， 又是阿提密斯的物體， 不是，是很多人罵，有沒有搞錯啊，為什麼筆齋又女體化啊，什麼都不能接受，真的很多人罵啊，即是開始。 那我來用也 是啦。其實 我 用 第一次就這樣。 不是，這個已經早是被人說，喂，你這些英靈做什麼都女體化，這個講了很久。 不過他今次其實就偏向類似達文西嗰種，即係其實就 唔係佢用因為佢其實講法就係佢用係佢角色不齋咧，就係佢不齋本人同佢個女角色認為一齊用個筆名，因為講真不齋佢有幾廿個筆名，其中個筆名因為呢個咁佢兩合用呢個筆名，係兩個加埋一齊先至叫角色不齋。通稱咧咁咧，通常個女咧即係叫正式講叫認為啦，一般叫阿榮嘅 嚇， 通稱阿榮 係啊係啊 咁啊。咁佢做依個，同埋依個活動咧，就第一次第二個 Forlina 啦， 係啊， 超級華 之前嘅阿比， 超級華麗嘅 寶具係啊 ，Yukala 配音 嚇， 無敵嘅 黑 白 黑色紅白 全開嘅黑色紅白全開勝出全開嘅設計畫嘅作畫 ，yes， 即係1月1日根本就係一個陷阱特集。做完嗰時，即係完全明白呢個雙跑俾人抽爆，因為當時我同我班 friend 就喺度狂抽不齋。 哇！嗰坑不齋好用啊，又 係不齋超好用，不齋真係超好用。 唔係你就算唔係對狂戰士，佢本身個消息都夠使。 都唔差，佢好過阿比單寶具麻煩用啊。 睇下點樣咯。 佢有人特工，佢個寶具有人特工，跟住 有 呢、這個 效果， 有藍卡 藍魔方。 有藍魔棒，同埋有唔係，同埋佢第三技係對咩？對咩？減低對藍 防御啊嘛， 嗰個防御啊嘛。 啊， 你全部開曬佢相對嗰個數值咪得，同埋佢個 MP 率都唔係低嘛。 低啊！ 跟住第一技又有 會 俾 加 MP 嘛。 係啊， 佢係藍卡隊嚟嘅，佢係好用嘅。 只要你係藍卡隊嘅成員，你嘅強度起碼係加咗一級先嘅。 不過我抽咗啊，我有阿比之後抽唔到啊，個色阿不齋啦。 我兩 抽到不齋，不過抽唔到啊。 我兩邊有曬， 我兩邊都冇。 我兩邊都沒就係黑星兩個。 唔係，所以我有隊專隊狂戰士嘅隊。 紅色黑白我。 又紅色黑白係啊， 紅色黑白嗰兩個色。 黑色紅白 係咯，係頭上就係嘅，我唔記得。 兩個都係人氣好高嘅。 黑色紅白係 啦。阿比係羅尼， 同埋佢 凡春武士咯，你唔記得咪？ 第一靈機同呢個第三靈機又係，即係佢第一靈機係阿榮嚟咁，第一、第二靈機都阿榮啦，跟住第三靈機就變咗阿爸上身嘅啦。 紅色馬變， 同埋 係啊，個珠色都唔變咗，都唔同咗。 同埋啲顏色啊，同埋連個寶具都啲顏色都 變紅咯，變咗紅色咯，所有嘅 theme color 變紅色咯， 係啊，唔同咗嘅。跟好啦，跟住應該呢個搶錢嘅新年大步走 啊，仲有呢、這個， 因為嗰陣時係福袋啊， 嗰、那個福袋 係啊，唔識福袋又、 我抽我嗌寶，我拉嚟咪寶衫啊， 唔係 我講下 啊， 你講起福袋， 上三下四年 係啊， 限定角嘅福袋 係， 唔係呢個真係搞呢個佢今次連埋限定角其實。都 OK 嘅，即系佢咁样连埋。 梅林好似 咁，你抽边个啊？ 不过我贪妈的，我就即系阿梅林嗰下，即系梅林拣俾我嗰下，我系拣尼禄啊嘛。头先我讲，跟住我抽到尼禄架。 哦，尼禄架， 尼禄架版，尼禄无端抽齐咗，无端白事抽齐咗尼禄。 叫啊！ 跟住然后我抽不齐其中阿奇拉补四咗啦，耶！ 嗱，我自己本身因為我窗簾嗰陣就抽唔到啦，咁我亦都想睇下可唔可以博到啊閃閃啊，或者係啊架泳裝公王，即係呢個泳裝吳王啦。點知出咗嚟就係呢個架王寶兒加呢個劍蘭寶兒兩個一齊寶兒。 教王係邊個先啊？ 教王啊， 百利 六 啊， 百利六啊， 我 百 利六， 百 利六，我 百 利 六，我通稱百利六啦。 百利六， 百利六，聽緊利六同埋紅利六 咯。冇意 我本來想睇下即係或者有呢個 Avenger 都好啊，冇。 其實咧， 算啦 ，Avenger， 我而家 Avenger 得四星咋，而家都係就 你 好似 報 三啦，啱啱 報三啦，嚟啦， 嚟啦， 唔係你睇唔緊要啊，嚟啦。 嗱，我到我講， 唔係阿嚟啦，去到保四，我發現佢輸出真係暴力咗好狠多。 到我講啦，咁我就諗住抽阿傑克嘅。我係抽亞瑟士嘅，佢真係俾亞瑟士我，不過唔係傑克，係有兩隻，一隻係阿酒吞，一隻係阿山中老人。 哎呀，我兩個想要啊！ 但我需要傑克個問題。 阿爺爺同埋酒吞， 係 我想要啊。 係啊，咁樣咯，即係都幾幸運咯，啱兩隻五星。 唉，下次都係博下次咯，下次七 啊，係啊，講起嗰陣時， 下次強哥多，但係地雷都多。 所以我想自爆歐洲史啊，唔好意思。係 咩？ 冇嗰次新年嗰陣時，你啱過新年啊嘛，因為我發嗰陣時有個 pick up 噶嘛，嗰時有個，即係每日pick up 噶嘛。 哦，係啊，係啊。 我嗰次唔知咩事啊，玩个单抽大法咧，一日中一只五星， 哇！ 系啊， 哦系啊，我记得，我记得， 中咗四日，我睇下先，第一只系阿师傅，第二只系我唔记得个之最， 你讲啱啱新年嗰阵， 新年系新年 pick up 啊， 超好运啊， 系啊， 即系不斋嗰次， 系啊，其中一只不斋咯，其中一只中嘅 不斋， 师傅 闪，师傅。Modias Lily 符，玉兔前宫本武藏， 玉兔前宫本武藏，不斋中咗三只五星，第四只我唔记得咩嚟，我都唔记得， 唔紧要咯， 啊，唔记得，我唔记得边只我都唔记得， 会唔会系嗰啲日常嗰啲啊？ 可能系日常嗰啲，我唔记得，三只几好，三只系师傅武藏同埋边个咯，同埋不就係咯，三隻咯，我就四隻，我唔記得咗啦，真係係啦。總之係中咗四隻嘅。 嗰陣超好揾啦，嗰陣時間超你嗰陣時係日曬卡嘅嘛。 唔知點解啊？ 笑死！ 好笑啊！ 跟住咧就一月24日啦，就係開始鬼落八重塔。今次就新嘗試嚟嘅，首先就係、是、 其他 game 有好耐嘅。 依個今次新嘗試啦，又有首先就係角色 輪天 有冷卻，有冷卻時間。正常嗰陣四個鐘頭嘅，如果走温泉就兩個鐘。 哦、啊。 咁咧？温泉每次只有五個位嘅啫，咁咧你每因為你打完，你而家佢每一層咧就打一次就係、是，總之你打完之後，如果你打過咗個關咧，嗰啲角色就要 強制冷卻， 唔得強制。但如果你打唔過即係輸咗嘅話咧，就可以重用嘅，即係話撤退啊咩撤退唔計數，但係過咗關就要重用嘅。咁咧就變成咗就睇下你牌庫夠唔夠深啦，同埋平時有冇練啲弱角啦。即係有時如果你平時有練開啲弱角，你平時都有啲升嘅升到滿嘅話咧， 啊記得啦，嗰只係阿 Etago。阿 Metalis， 哦，Metal， 系 Metalis， 阿 Metal， 系第四只 Metal， 一睇一个系。 嗱，八重塔咧，呢个就真系睇，我觉得真系第一次睇牌符嘅，因为有啲人系唔练弱角噶嘛，即系一星二星嗰啲咧，或者啲蓝角唔练啫嘛。好咯，你唔练蓝角咧，咁你头痕噶啦，又一打到后面，因为有时咧，你靠几强角嘅话咧，去到后半你需要啲强角打嘅话，强卡即系强角打关嘅话咧，咪最衰。每次限制你一定要出三个，即系你可以唔摆后面嗰啲。 最低三个， 最少就系最少三个。 唔系你最白痴嘅做法咪咩咯？ 同埋冇，即系你唔可以用你啲 friend 啲支援角色咯。 啊系啊，呢、這个最惨。 冇支援角色， 你冇好明冇回任，基本上都几打几辛苦嘅。 系啊，你只系靠自己角色。不过有一样就系你睇你平时练啲，即系你啲弱角冇练咯，即系啲。 我唔系噶，我冇练都冇所谓噶，咁咪摆一只强角，再跟住摆两只一副一嘅。 唔系我出头嗰通常我之前我可以三十关咧，我用咩剑元帅啊，平术元帅啊，术元帅呢啲咁嘅角色咧，其实绝对唔会用角色嚟切野过噶。 系啊。唔係，總之我有一直可以掃街就得噶，搞掂咯。 你花爾克都用得多嘅，莎士比亞咁過嘅呢啲。 冇啊，咁咪可以阿肥仔出翻嚟咯，肥仔可以殺阿係咯，跟住落阿羅馬嗰啲係咯。 我冇打到底啊，因為我懶，同埋我唔中意咁樣樣。 唔係，其實唔好話懶唔懶先啦。其實你咁樣咧，你即強制人要隔兩個鐘頭、四個鐘頭去玩一次。咁有啲人翻工。 你冇可能攞部機出嚟打噶嘛，咁變咗即係得朝頭早同晏晝兩，唔係朝頭早同翻放工 兩時間。所以其實唔係，不過一樣嘢喎。 不過佢係不過佢係保留咗 FGO 活動嘅特點，就係你可以敲氣衝嚟啫。 係啊，可以衝，因為其實一樣嘢就係佢雖然話嘅話加時間嚟，其實咧嗰啲關咧好短嘅啫嘛。佢一百層咧，其實有八有七六十六十層左右咧，基本上係五分鐘可以過完嘅。 系啊，因为你前期 唔系，其实你最惨系等佢 cool down 嗰个时间啫。 唔系， 你要 唔系，总之就系我唔中意。唔 系， 我唔中意 cool down。就算你话，其实我有连一齐角色我可以打，只不过就我唔中意啫。 系，即系佢有啲，因为佢有啲低 B 关，其实你可以攞啲一二星去玩。 变咗等嗰度令人好烦躁咯。 系啊，不过佢就算系试新活动，其实我觉得系 OK 嘅。我自己 唔系佢今次系今次系埋系啊，系鲅鱼前嘅主要关嘛。 系冇错。 即係佢嗰個 gamma 形象越明顯啦。 啊，同埋佢啲温泉又喺度玩近咯。例如一開始話浸温泉嗰度話啲咩，佢話為咗因為呢、這個基於呢、這個唔知健全嘅乜嘢，咁所以我哋咧就你唔會見到啲角色嘅裸體嘅咁。跟住佢就話啲職員就唔准喊。 你眼淚浸整到個 mon 啊！跟住泳裝玩緊玩到黐曬線，又笑碌咗喺度，又係咪太好笑真係唔得？ 咩仲要分呢個男女池噶嘛？跟住就話冇得混浴啊嗰啲。 同埋啲再冇有一關就係啲動物都浸温泉添。 我唔記得邊幾個隻馬，好似唔知賴軍隻馬啦， 阿宇上隻馬， 係啦，好似唔知，總之係 仲有三座隻馬，龍王， 係， 好變，唔係佢馬係越騎嚟嘅啲馬係，佢同佢馬騎馬嚟啊，包括張子龍啊、泰沫啊、聖女嗰只塔拉斯權啦、吐槽啊、變態啊，佢幾下嘢齊曬先。 嗰只咩動物嚟㗎？想問下，龜嚟㗎，好似係。 魔龙龟 啊， 魔兽嚟噶， 龙龟 嚟嘅。 啊，仲有原卓骑士啊，跟住话咩咩偷睇啊，跟住我唔知点样喺度即系啲男唔系嗰啲原卓骑士喺度擦背，跟住又唔知个咩唔知边度话偷睇，跟住话好彩冇睇到，为咗保持形象，跟住唔好睇啊，之后又好鬼笑，唔系嗰啲故事其实好笑， 好笑 但系我本身我唔中意个活动呢个形式，所以我都 唔系最后佢。講啊，鮑魚前啊走身對鮑魚前嗰個種人鬼之別嗰個其實都唔錯嘅。 總括嚟講，你啲角色要平均咯，養得如果唔係都打幾辛苦。 係啊，係啊，即係睇成。跟住啦，又係你一個等咗好耐嘅，不過好耐嘅就係情人節2018女帝登場。 咩啊 ？Suki， 係實。 啊，不過朱古力呢個我又冇打到最尾。 依、這個咧就重點就係女帝最後同阿天草重遇嗰啲傲嬌閃光，後來繼續好笑。最精彩就係佢 因為個女帝喺呢度喺呢個預演出嚟喎，係喎。 哇！突然間女帝做 唔知點解唔關，即係同 FAP 冇關係嘅時間。 係咩突然出現啦？咁咧就轉入去第二點度，朱古力唔係突然間唔知咧朱古力唔見曬，跟住揾朱古力就發現女帝攞曬朱古力，咁咧要分下朱古力出嚟。 Oh. 就是幫女仔個工廠打個做生產朱古力，喂最幹就係嗰啲只嗰只雀仔上面有埋劇情添，我頂佢個肺！啲雀嗰雀仔咧講緊發講緊會報告緊成個朱古力工場裡面發生啲嘢噶嘛，由哥倫布大冒險啊，其他嗰人啲 wiki 卡嘢無聊嘢笑碌咗喺度又係，超級惡趣味。 但冇，因為我覺得太煩，同埋。同埋佢今嗱以嗱如果你話2016-2017年嘅朱古力故事咧，就通常你只要努力咁打，跟住就可以叫個角色送俾你。但係今次咧就佢只係有一啲係要行去，一係咧你就要抽嘅，你有機會就可能抽到啲唔想要嘅角色送朱古力俾你。 不過好快，不過好快，不過你講真正常嚟講，除非大貨咗啫，唔係嘅話咧，好快送曬嘅。又讲又咁，朱古力实抽晒嘅， 都唔系啊！我冇。 唔系，但系我觉得最大问题系你牙咗啲卡位啊！ 咩食咗佢啊嘛？你食咗佢啊嘛？ 唔系啊，因为你如果你之前食咗嗰啲咧，佢就会当你冇收过，佢就会有机会会抽到重复啊嘛。 咁啊， 变咗你有时有啲新角你想要嘅，你就攞唔到咯。因为我自己冇打晒，变咗我净系攞到三个，即系我可以指定三个送俾我咯。 不过好在就系佢嗰啲禮裝係可代經唔值嘅，我張禮裝100級禮裝卡升 封魂三分结啦，你将就靠佢升到一百啦，升满啦。 嗯， 好啦，跟住就啊腰动之后就女仔试实装啦，然后就系 FAP 嘅合作活动。 梗唔系啦，仲有白色情人节啊！ 白色情人节佢唔系活动嘛，佢纯粹送卡。 抽礼装。 抽嘢同埋阿舊剑。舊劍送呢個 舊劍 係 舊劍靈裝，同埋FGO 電台暴走事件，嗰張禮裝大家睇完之後都係哇，嗰條禮衣唔掂啊！跟住再加四張狂狗四狗禮裝，哇！田中未開唔掂啊！跟住大家睇完之後笑碌咗喺度嘅嗰陣係活動聲優本人嘅暴走比其實活動更加好玩嘅。 係啦，佢今次換嗰個禮就係你連續登入七日，咁之前咁佢就會最尾佢就會送呢個舊劍嘅禮裝。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冇登入去攞定係點樣樣啦？ 冇舊劍，雖然登入咗，但冇舊劍。換咗 係啊係啊，佢嗰個咧，佢嗰個係講緊你斷咗一日登入咧，就唔好意思啊，你係會攞唔到嘅。係 啦，咁樣合明顯清咗啦。如果明顯有嘅話， 但係都。幾冇誠意下啦，都幾多我識身邊幾多好多女性玩都話咪搞錯咁冇誠意噶咁樣，同埋點解又係得呢個舊劍啊咁樣，唔知啦，是但咯，係啊，就係咁樣。係 啦 ，OK。 嗱，跟住咧就係 FAP 嘅活動啊，正式噶啦，通稱 FAP 角色同學會， 不包括阿Dalek本身。但你黑本身， 總之又係發夢嘅，頂佢個肺，成日發夢啫。每次發夢咧，發夢每次阿古德哥發夢之後咧，醒翻嚟都唔知咁多幾個角色出嚟嘅。 跟住咪補埋，剩翻啲未出嗰啲角色咯。 今次發夢就 阿邊個阿師傅同埋阿 補翻阿海龍同埋 阿老師。 海龍同埋睇下 嗱，依個活動咧，官方講法就係FAP 嘅合作活動啦。但一般嚟講，玩家就係達尼克大公派 QP 大祭 啊，系啊， 佢同類似，佢有啲似舊年前年打鎖打 魔神柱 咯，魔神柱咁樣嘅。但今次咧就租場就唔係好特別多，但係錢好多。 冇啊，起碼至少有兩嚿，每嚿有5萬好似 係。仲有一樣嘢喎， 你仲要你如果有紋身喺度嘅話，就即係蒙麗莎 啦，800萬㗎啦， 即係蒙麗莎啦。 上集三之前咧就三日內三日奪個狂打，跟住成個禮拜，哇幾爽啊！ 話你哋賺水，但係我嗰個禮拜就係唔得閒打，咁我咪心痛咯。下星期一嘢都冇喎。之後那個星期真係你自己喺 度冇人啊，因為企好長。 打完嗰一集之後，跟住我唔想打啦。 打到唔想打啊！打到 係啊係啊！ 我打完嗰集 Q B 之後，我就唔想打。 打幾錢啊？ 我打200萬，我打咗2億啫。 我啊， 差唔多咯。 扣如果我計埋 大概2億咧，因為我中途用咗支，總之 我嚟升 level 10。 我打完之後計埋用咗支有3億。而家 應該我冇咁多，可能一億。多少少咯， 唔係佢啲素材都跌得多，但係佢比較麻煩，因為咧你打到咁上下，佢就會轉，你一轉咧，跟住你打過啲乜嘢，佢又會再重新，佢就會冇咗你要再出咁啊。因為我自己唔記得啦，所以我總之我見到容易嗰啲，我就打過去算啦。總之我最重要就係錢， 係啊。 同埋今次由於打今次咧。佢就係 FAP， 包括冇實際出場，但係預咗原案關 FAP 事嘅角色都有特工。咁咧，特工寶具再加埋狂金士，跟住咧一出嚟一斧劈落去，60萬收工。所以就重演都係魔神柱玩法啦。 因為今次去打嗰啲嘢就係打一個角色啫嘛，你相對你咪容易咗咯。 所以今次大活躍咯， 後面打兩個咯，係去到最後 兩個啫嘛，都係兩斧啫嘛，唔係都係一回合啫。今次一斧嘣落去，跟住追擊搞掂。總之係而家賺真好爽，賺到你攰嗰只啊！因為之前三日咧，驚完唔夠，驚完冇噶嘛。點知原來今次咁長喎，結果大家咪狂撳，跟住啲 game 佢碌卡碌爆佢咯。 我今次因為咁啱俾我抽到小莫寶兒，咪不停啊！因為小莫佢第三期係加 MP 啊嘛，咁我咪擸阿梅林，再擸阿孔明，跟住咪不停咁兩槍三槍，兩槍三槍，兩槍三槍，跟住就打完啦。 我就係金時好似睇先，係金時本身，因為又唔知好似係梅林再加埋邊個，總之就係金時可以一次一槍充滿曬 MP， 然後補具一啲 MP 補具。 佢本身40啊嘛。 平民快咯，快一槍冇所謂啦。 監話孔明俾五十，跟住係咯， 係咯，孔明五十，跟住梅林二十，跟住金池自己又有就三十。啱好一百光 害，今時五十，今時最 咩事好似 五十，今時五十， 我未升滿啊嘛， 升滿啫， 我冇數，我卡好彩啊嘛，咁結果就大家都賺一賺到盤滿滿咁啊，開心心啦，過翻肥年啦， 跟住就唔想打啦， 係啦，跟住就虛月館殺人事件啦，就係唔想打啊嘛，唔俾打咯，虛月館。 但係其實我幾中意嘅喎。咁虛月館 幾好嘅幾局，唔係得嗱，虛月館咧就係佢新嘅寫手袁居玩第一次參加 FEO 嘅劇情嘅。話到明嘅，蘑菇話到明嘅就係一日一個短故仔，七日內每日一小劇情，唔好當佢做小説，當佢遊戲寫，同埋你係用 FGO 個世界同埋嗰個系統，咁寫咗個殺人事件係揀殺人事件嚟嘅啫，玩咗佢利用咗佢其實就主要利用咗玩家對角色嘅基本形象去玩去做作角，因為好多人都仲係玩，一唔順玩到最後都仲係。 唔係好多，其實我自己叫做第一日就叫揾，即係就揾到佢嗰個錯覺啦。咁但係我發現網上其實都好多人都係唔知道有呢個錯字嘅， 甚至佢好唔係，因為佢慘就咩啊？第一日聽主角咧醒翻咧，喺同馬修福爾摩斯講翻時咧，佢畫咗張圖啊，嗰張圖其實幾陰利啊，因為大家你以為嗰張圖就啱啊嘛，但係馬修。佢只不過係聽咗主角講，咁就畫佢張圖，即係話佢有可能錯。依、這個其實就係佢就主要玩依段啫。 唔係，如果你真係本身有睇開偵探小説嗰類嘅話，你就應該會可能有少少防備嘅。 因為好簡單話到明嘅，蘑菇話你始終你依個唔係推理遊戲，唔好咁複雜，簡單其實好講，最好簡單。反正最後其實最 同埋佢一路一直都提你記嗱，記住你眼睇到嘅未必係事實嚟。 因為佢成個故事就係佢主角又發緊夢啦，就去咗現實世界嚟嘅，就美國唔知美國去美國某個地方 咩？美國好似唔知加勒比海，好似加勒比海 係啦，某間屋裏面 某個島某個島上面嘅別墅啦， 虛館咁你就。咁主角咧，因為附身喺個人上面，咁主角咧就眼睇到嘅人咧，就要用翻佢認識嘅蟲者個形象代替。例如話阿朱麗葉咧，就係高爾貢三姊妹大姐。咁咧哈利葉咧就係二姐。咁 Eva 咧 就 係 賴 光。 跟而咧 爸爸就係劍蘭。 係啦。而另一方面，另一家咧老豆就係 阿爸就婚姻， 阿媽就係皇后，人工皇后。個仔咧就係個仔就係小莫。 個女就係嗰個一星。 阿巴人。 係 啦。仲有劍蘭嗰個家族仲有個細仔，其實係細仔就係梅菲斯特。咁仲有一個黑幫嘅，就係黑幫就係炮人 新叔 新叔同埋貝德維爾，現稱貝德維爾三個。咁其實去都 仲有一個醫生， 係醫生，唔使理嘅醫生係唔使理嘅醫生，發到原來係黑幕嚟，係啲醫幕嚟嘅，同埋一個偵探， 福爾摩斯樣嘅偵探， 假死，因為佢講翻就係當福爾摩斯後來聽到知道摸到嘅時間之後，福爾摩斯特登提早去翻嗰度扮成用個化名入去虛館假死嚟調查，好似佢作風啊！咁就查，其實去到最後差唔多估，根本就得兩個選擇嘅啫嘛。去到最後， 尤其是佢出埋最後個 hints 嗰度就唔係呢個就嗰個噶啦。 係得兩個女人嘅啫，係嗰兩個女人嘅啫。咁大家估嘅啫，但係呢個其實根本就好難估中噶啦。 我都唔係嘅，都有 幾個估中啊。 首先你第一有冇估中嗰、那個孖生姊妹嘅錯字啦？第二就係嗰、那個時間，即係嗰個不在場證明啦。系咯， 呢樣點嘅啫，其實你先睇專業有啲咩問題嘅咧。 錯字就係、是，通常大家大姐、二姐，你都諗住你講得貓山姊妹，你都一定會係諗，咁啊，梗係大姐同二姐啦。但其實佢呢度特登係錯字咗，其實阿賴光先至係妹妹。 嗱，依家即係活動過咗就唔怕講啦，活動結束咗啦，開班嗰時已經結束咗啦。 係啊， 賴光係妹妹，二姐先係阿媽。依、這個錯字其實就已經跟住就好啦，就不在場證據嗰段就睇下邊個不在場證據，同埋就係最後又咩啊？又係啲就係 在18年前冇辦風雨交加嗰陣嘢， 冇講又冇講，佢冇風雨交加。 佢就份有咗業員啦，再搞 一夜情啦， 一夜情，再搞咗呢就係咩？再就係你，再就係你兄妹嚟嘅，因為有人啃你佢個份。再就係咁啦。而依次活動咧，最大嘅最大嘅贏家就係大姐，大姐超討好，雖然唔係大姐本人，人氣突然急升。其次就係。原居玩好中意赖光，纯粹要泳装赖光。 佢为咗想要呢个写埋泳装赖光，所以出呢个海滩剧情。 果然好嘅，呢套作品里面啲编剧咧，好中意好坦白提自己将性癖摆入去里边嘅。 嗯， 影响个故事算唔错啦，同宋十石，我算即系以作一个实验性质嚟讲，又唔系同埋唔使玩嘅，其实呢个严格嚟讲系唔一个叫做唔系靠游戏本身去玩，而系靠。觀眾玩家自己去腦推理遊戲算唔錯咯。 同埋其實參，其實呢個討論度都幾高噶，真係大家都幾大 討 論啊，係啊， 即係幾好玩其實。 大家討論啊，邊個喺邊個時間嗱，同埋如果你有發現錯字同冇發現錯字咧，佢嗰啲人嗰啲證嗰啲叫咩證言啊？ 係啊，嗰證言 咧。啲證言咧，你就會發現到有，就你就會揾到問題咯。 同埋咧就係、是。蚊嗰段嘢其實係一個係蚊啊 MOM 咧，因為好多人因為佢講嘅貝奕維爾咧，其實係生字嚟啊嘛。咁第一生字又係怕人啦，一怕人就親生阿媽咪貝奕維爾。但係一貝奕維爾係唔知嘅怕人就係佢阿媽嘅親生阿媽。第二就係佢寫蚊嘅話，其實喺英即係喺香港咧叫啲工人咧，因為叫稱呼嗰個主人叫阿蚊啊嘛。 嗯， 即係蚊就指媽媽或者媽媽嘅身份。咁即係話，一去到呢、這個，如果得死亡信息係阿蚊嘅話，就得兩個嘅啫。跟住去到最後就帶緊皇后同埋阿哈利葉兩個噶啦，即係二者啦。咁二選一，咁其實好容易估啦。去到呢係啊，呢個估錯嘅都幾係嘢噶啦。 都唔係㗎，有因為一嚟你睇唔出錯字啦，二嚟就係其實蛋糕皇后其實佢都有好 大，有動機嘅， 佢有動機啊嘛。 係啊，佢有動機。 佢自己都話如果。即係佢自己都話，如果調翻轉，如果係我自己嘅話，我可能都會咁樣做，都唔定。 係啊，佢嘅動機啦，但係通常去到之後就二選一，所以有可能估錯，但係一般嚟講都係大家估緊，因為佢不在場證據嗰段佢最薄弱嘅。阿只蛋糕皇后係有不在場證據嘅。 嗯。 因為當時嗰段就係話佢嗰兩細路喺捉伊恩嘅時候，佢確認咗佢阿皇后瞓咗覺啊嘛。 嗯。 咁好啱就係阿皇，即係呢個我解釋下就係皇后係唔喺個僆個僆仔喺捉伊恩時候。你敢唔敢喺嗰段時間出殺人先？因為你唔知佢幾時翻嚟噶嘛，依個好危險啊！但係阿哈利即係二姐咧，係冇嘅，佢嗰個係唔可靠嘅，即係冇人佐證佢嘅。咁 講，因為嗰陣時主角都仲係搞錯咗，佢以為賴光識阿媽，所以佢問阿賴光阿媽媽去請問媽媽你去咗邊啊？即係媽媽去咗邊啊？然後賴光都話：點解你問都唔怪佢？媽媽去瞓覺咯。 嗱，依個就係、是、依、這個啦，我睇依、這個真係好明顯嘅就係、是。正常講係媽媽唔會怪自己做媽媽噶嘛，如果當事人就話我話，但係佢有媽媽咁樣嗰下其實好最明顯嘅嗰下，如果嗰下你都睇唔出就真係冇嘢講噶啦，嗰下就因為嗰下其實真係最畫都畫公仔畫出腸咁滯噶啦。如果咁樣覺得話以為阿賴光係媽媽嘅話，你真係冇嘢講啦咁啊就。好啦，咁大致上其實差唔多，其實講到差唔多曬。 差唔多啦，而家都係復刻呢、這個。 呢、這個 查查 係啦，其實查查 有可能啊，機會 個後半篇嚟嘅，其實 嗱機會咧一半一半，之後會有 再有 一次門識經驗證活動。 我想要啊，我想經驗證活動啊， 係啊，因為有話經驗證喺佢個Core S 講過明嘅，不論係上次嘅本能子同今次明治維新都係佢寫劇本嘅。 哦， 原因就係邊人會幫佢寫啊？有冇劇情 ？OK， 即係有第三部啦， 係啦。咁亦都記者都話嘅，其實咧最初咧佢就最初佢諗住咧投其打完查打算數，同埋最初咧判土方瑞三係諗勝轉嘅，結果冇勝轉到，反而就係阿 Paco 畫咗個女體畫咗個男體化嘅田信長俾蘑菇睇，純粹係圖啱樣啊，佢好興噶嘛，走閒畫，咁阿蘑菇見到好中意角色，就夾硬擺入去， 順性入邊， 順性啦變咗順性啦。 OK。 但係因為咁樣，查查氣氛變薄弱咗啦。 嚇， 不如冇嘢講 啦。咁咪呢次就等順勝出場咯。 係啊，順勝一勝，實足一勝。但係佢一勝咪有劍職一勝。 嚇， 費咗有勝嘅狂職，我而家實足一勝劍職，冇乜難度啊。 系幸运嘅啫，依嘢佢噏嘅啫。 吓，睇下完咗之后讲咩出嚟咯。 你问我，我梗系希望有信心啦，但系睇下点先啦。 好啦，嗱，同埋有可能冇人 save 噶，尤其你知阿武内社长咁对于阿冲田咁着迷。 可能唔系 save 我阿茶嚟噶嗰个。 魔神 save 魔神冲田嗰个好似系阿茶嚟噶。 阿茶。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改，因為 以前出的時候就說阿茶來的， 不要緊，反正就是那時不是阿羅碧和丁公利一起配音混聲音，反正有所羅門的例子， 但是到時怎樣 好呢，今次一個鐘差不多就完全牙清完了整一年份的 FGO 互動了，下一次希望不用等一年份，即是不用等一年，好，下個星期再見，拜拜。